怪谈之缘。上集讲到， 谢君显然对刘洋嘅死一无所知。据佢讲，刘洋系佢助理，喺公司里面可以话系一人之下同万人之上嘅公司主管人物。今日佢冇正常翻工，谢君打咗几个电话俾佢都唔听，点知原来佢死咗。之后又倾咗一啲关于刘洋嘅话题咧，程峰见问唔出有啲乜嘢，于是起身走人。两个人行出谢君办公室，程峰就见到一个熟悉嘅身影，佢即刻追上去就嗌咗一句：， 诶，冰冰！ 个女人拧转头，两个人都定咗，大家都冇谂到，一对曾经嘅恋人竟然喺呢度相遇。路上，程峰嘅面色好凝重，粒声都唔出。佢叫小周先翻警局，话佢自己有要事要办。跟住就自己行开咗。同小周分开之后，程峰打算去找冰冰。两年，他屋企的住址依然都牢牢记在他脑海里。程峰部车开得很快，他很急着想要见他，心里面很忐忑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事。车好快到咗冰冰门口，程峰快步咁上楼梯，喺佢屋企门口前面咧停顿咗下，心谂如果系佢父母嚟开门，咁应该如何作答呢？但冇办法啦，嚟到呢一步啦，佢鼓起勇气敲敲到门，冇人，于是佢又用力敲咗几下，仲系冇人。突然间佢闻到一股味道，系纸灰嘅味道。程峰拧转头，见到一个老太婆背对住佢踎喺地下，脚边啊摆住一个泥盘，盘里面点住火，阿婆咧正喺度攞住啲冥币一张一张咁烧。程峰行到老婆婆身边就问： 婆婆啊，我想问下呢家人去咗边啊？ 老婆婆一路拧头，一路用一种好奇怪嘅声音就讲： 死咗啦，都死咗啦。 程峰好唔明白，继续问。 边个死咗啊？ 老婆婆依然用嗰啲好奇怪声音讲： 冰冰死咗啦，死咗啦， 冰冰死咗。 呢个消息对程峰嚟讲太突然，佢一下子成个呕咗。等佢再细想嘅时候，佢再想问婆婆，哎呀，但系连阿婆婆都唔见埋，楼道变得空空如也，唯一留低嘅就系嗰股烧纸味。程峰有啲失魂落魄咁翻翻转头，突然间新楼有一把女人嘅声传咗过嚟问： 程峰，系你啊？ 程峰吓咗一跳，即刻拧转身。冰冰屋企房门打开，一个面容端好嘅女子着住一身白色嘅连衣裙，静静咁企喺嗰度。唔系冰冰，又系边个呢？程峰精神一阵，快步行到过去，两个人咧冲口而出咁讲： 你 几好 嘛？ 而两个人相对一笑，啲尴尬咁你望下我，我望下你。程峰就话： 我可唔可以入去坐下？ 冰冰面一红，即刻就让开门口，请佢入嚟。冰冰倒咗一杯水俾程峰，轻轻咁摆喺佢面前，转身去打开窗，微笑咁望住佢就话。 点解突然间谂到嚟睇我嘅？ 哦，系咁嘅。我今日去你公司，你董事长话你冇翻工，咁我担心你，咪过嚟睇下你咯。 程峰攞杯水冇饮，眼睛一路徘徊喺冰冰身上。 哦，系咧，刘洋死咗，你知唔知啊？ 程峰突然间咁问，职业病令佢咩时候都忘记唔到要办案。冰冰身体明显一僵。跟住细细声讲一句： 佢抵死啊！ 冰冰讲呢句说话嘅时候， 面上边充满着恨意，就好似刘洋如果活住企喺佢面前，佢会毫不犹豫咁杀咗佢。程峰突然间有啲疑惑， 抵死？点解你咁讲噶？ 佢眼前呢个女人究竟系咪冰冰？仲系咪当年嗰个单纯嘅女仔？面对住程峰嘅询问，佢冇讲嘢，而系转身就离开咗。呢个时候，程峰手机响，系小周打过嚟。佢话局长有急事揾佢。 哦，我知噶啦。 咁啊，老顶揾程峰就唔敢拖啦，告别咗冰冰就翻翻警局。佢见到冰冰之后咧，嗰种感觉硬系觉得冰冰好似有说话要同佢讲，好似有咩秘密要话佢听咁。如果唔系老顶打个电话嚟催佢，佢真系好想继续问落去，希望可以从冰冰口里面得出线索。到咗警局，程峰行到入局长办公室，局长就攞住一柄录像带，示意叫佢睇下。嗱，呢柄录像带咧系审问门卫小王时候录嘅监控。程峰好认真坐低睇住个画面。当画面去到小王指住屋顶大叫。而就喺呢个时候咧，画面唰闪咗几下，好似一个头发凌乱嘅女人企喺小王身后咁，而又闪一下，屏幕顿时之间就变成雪花。程峰心里面觉得无比咁震撼，佢将个录像带倒翻去睇，反复睇咗好多次。嗰个女人块面一秒一秒咁被定格，逐渐清晰，而且好眼熟。程峰突然间谂起琴晚喺屋企楼梯嗰度发生嘅嗰一幕，呢啲唔通系幻觉？放低手上边嘅遥控器，程峰突然间有一种背脊骨都凉晒嘅感觉。嗱，佢唔系僆仔，办咗咁多年嘅案，佢心里面好少有一种惊嘅感觉。究竟系边个杀咗刘洋呢？呢个屡屡出现嘅女人，到底系人定系鬼呢？程峰好似突然间谂到咩咁，攞遥控器叫小周用电脑将呢个女人嘅头像放大足隔嚟睇。小周应承就去做咯，而程峰就眯埋眼，挨喺梳化度将成件案回想一次。隔多阵，小周将一张相递到佢手里，程峰认真咁打量呢个女人，无嘅面容，但系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。最后他见到这个女人膊头上边一粒好细的红痣，他的手忍不住震，他将的相摆到更近眼前面，他想仔细一点看真点，而突然之间照片上边的女人只眼一反，好像望着程峰咁，而嘴角慢慢泛起一些诡异的微笑。是程峰好似被电电到咁，一下子掟我呢张相，搞到身边嘅小周都恶都系。案件无论点始终要查，程峰虽然觉得呢件事越嚟越诡异，但系毕竟查案系佢嘅天职。呢日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上衣和紧身牛仔裤，站在那间远大公司的门口。他有些迟疑，到底是不是应该进去呢？好了，最后他还是选择偷偷地进入了这间公司。黑夜给到他便利的条件，他鼠入去亦都很顺利。打开大门那些门锁对他来说简直是小意思。奇怪的是呢栋楼竟然冇管理员，所以佢好顺利咁进入到漆黑嘅楼道。但当我入到去，嗰种恐惧感一啲一啲咁涌上个心头，开始令佢头皮发麻，因为四周真系好静，一啲声都冇，而且好黑，呢啲感觉简直就好似入咗座坟墓咁。突然之间，佢全身汗毛都冻起晒， 事关佢感觉到一对冰冷嘅手抚摸咗佢块面一下。佢第一时间感觉系鬼鬼 鬼，唔通真系有鬼？冇可能嘅，或者一切都系幻觉嚟嘅啫。 虽然佢咁谂，但系佢仲忍唔住打咗冷震。佢呢个时候后悔自己太莽撞，佢唔应该嚟呢一度。毕竟呢一座大厦太诡异。佢突然之间有一种好奇怪嘅谂法。佢会被这座大厦吞噬，但是既然人都来到了，唯有继续向前行，无论怎样一定要查出些什么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到一阵很低沉的声音。 晴风，为什么你要来这里？ 他拧转头一看，只见冰冰依旧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背对着他站在他前面。晴风惊叫一声， 冰冰，咁夜啦，你一个人喺度做咩啊？ 冰冰慢慢咁拧转头，月光洒入嚟，照喺佢块面上。晴风忍唔住定同声，褪后咗一步。佢估啱咗，冰冰就系嗰个女人，因为佢认得冰冰颈上边个粒痣。呢个时候，楼道一栋门打开咗，谢君行入嚟。当佢见到吓到面如白纸嘅晴风，佢当堂。面色都变得铁青， 你嚟做咩？ 谢君揦埋口面，额头啲青筋暴晒起身，佢确实情风就话： 你点解系都要咬住呢件事唔放？我本嚟都唔想杀你。 情风一听，望住谢君就讲： 系你杀咗冰冰， 系嗰个贱人，佢贪钱，我唔可以唔杀咗佢。佢成日用贪污证据嚟威胁我。 刘洋都系你杀嘅？ 唔系。刘洋唔系我杀噶。 谢君呢个时候露出一种奇怪嘅表情，程峰忍唔住打咗个冷震。 唔通系你哋一齐杀咗冰冰？ 你收声！你太叻啦，叻到好得人惊。 谢君呢个时候手里面唔知几时出现到一把长刀，佢目光凶眼咁就讲： 系你逼我噶，你逼我杀你噶。 你真系唔惊？冰冰做鬼都唔会放过你，翻嚟报仇。 收声！你收声！我唔信。 谢君手里面握住把刀，歇斯底里咁扑埋程峰度。而呢个时候，冰冰已经无声无息咁企咗喺佢面前，嗰把刀切咁就刉咗入冰冰身上。程峰大叫： 冰冰唔好啊！ 谢君见到冰冰嗰刹那，成块面都吓到白晒，叮咚叮咚，忍唔住向后褪。突然间佢大笑咗起身，全身嗰啲肌肉都喺度震紧，个人好似傻咗咁。最后佢停止咗笑。一只手举起把刀，向自己个喉咙度插过去。条表情好诡异，好想阻止把刀，但系阻止唔到。而另外一只手猛咁同嗰只揸刀嘅手喺度挣扎。而无论佢点挣扎，佢个刀都系慢慢咁刉穿佢啲皮肤，插到入个气管。只听见佢喉咙发出一啲好恐怖嘅声音，佢想讲嘢，但系已经讲唔出。事关嗰把刀已经完全插咗入去，而就喺呢一刻，程峰见到冰冰嘅身影渐渐变淡，佢焦虑咁度嗌： 唔好啊！ 而冰冰转过身，好哀怨咁望住程峰。程峰想用你手去摸佢块面。但是转眼间，冰冰已经化成无数个细小碎片，逐渐消失了。 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